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大仲马，演播齐克建、邓小欧。 基督山伯爵说，我曾幻想以前有过一个奥塞勒式的人物，在一个狂风暴雨的黑夜里，一步一步地走下这座楼梯，手里抱着一个尸体，想在黑夜把它埋掉，这样即使不能瞒过上帝的眼睛，至少总希望能瞒过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邓格拉斯夫人半昏倒在维尔夫的臂弯里，维尔夫本人也不得不靠在墙壁上来支撑他自己。夫人，迪布雷喊道，您怎么了？您脸色多苍白呀。 怎么样？很简单。 维尔夫夫人说， 基督山先生在对我们讲恐怖故事，无疑是要吓死我们。 是的，威尔夫说，真的，伯爵，你吓坏太太们了。什么事？ 迪布雷用耳语问邓格拉斯夫人。 没有什么， 他勉强回答。 我要透透空气，没有别的。 那我陪您到花园里去好不好？邓格拉斯一面说着，一面向那阴暗的楼梯走去。 不不，我情愿在这儿。 您真的吓坏了吗，夫人？基督山伯爵说。 哦，不，阁下。 邓格拉斯夫人说。 但您讲得有声有色，把您设想的场面说得像真的一样。 好、哦，是的。基督山伯爵微笑着说。哼，这些都只是想象中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想象这是一个贞洁的良家妇女的房间呢？这张挂红帐子的床是宋子娘娘所访问的床，而那座神秘的楼梯是为了免得打扰他们的安眠，供医生和护士上下的，或甚至供那位做父亲的来抱那安睡的孩子的呢。听到这一幅可喜的画面，邓格拉斯夫人非但没有镇定下来，反而发出了一声呻吟，昏了过去。 邓格拉斯夫人病了， 维尔夫说，还是送她到她的马车里去吧。哦，我忘记带我的绣瓶了，基督山伯爵说。 我有， 维尔夫夫人说，于是她拿出了一只瓶子递给了基督山伯爵，瓶子里装满了伯爵给埃德瓦尝过的同样的那种红药水。啊，基督山伯爵说，于是从他的手里把药瓶接过来。 是的， 维尔夫夫人说， 我遵从您的忠告试过了。 成功了没有？ 我想是成功的。 邓格拉斯夫人已被扶到隔壁的房间里，基督山伯爵把那种红药水滴了极小的一滴在他的嘴唇上，他的知觉恢复了。 啊、哦，多可怕的一个梦啊。 维尔夫先生捏了一下他的手，让他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梦。有人去找邓格拉斯先生，但邓格拉斯先生对于这种诗意的想象很少兴趣，已到花园里去和卡凡尔康的上校谈论从利瓦纳到佛罗伦萨的铁路计划去了。基督山伯爵似乎很失望，他挽起邓格拉斯夫人的手臂，引她到花园里，发觉邓格拉斯正和两个卡凡尔康的一同喝咖啡。夫人，他说，我真的吓坏了您吗？ 哦，没有，阁下。但您知道，因为我们个人的情绪不同，所以事物对我们产生的印象也就不同了。 维尔夫勉强笑了一声，有的时候您知道，只要一个念头或一个想象就够了。哦，基督山伯爵说，信不信由你们，但我的确相信这间屋子里曾发生过一件罪案。 小心呐， 威尔夫夫人说， 检察官在这儿呢。 啊，基督山伯爵答道，既然如此，我就趁在他们面前提出我的控诉。您的控诉？威尔夫说，是的，而且有证据。 哦，有趣极了， 迪布雷说，假如真的发生过罪案，我们可以来调查一下了。是发生过罪案的，基督山伯爵说，这儿，来，诸位，来，威尔夫先生，因为要控诉，就得在有关当局的面前控诉才能生效。于是他执住威尔夫的手臂，同时挽着邓格拉斯夫人，拖着检察官向那棵位于阴影最深处的梧桐树走过去。其他的来宾都跟在后面。No，基督山伯爵说，这里，就在这个地点，我因为想给这些老树增加一点新生命，所以叫人把泥土挖起来，加些新土进去。哦，他们在挖土的时候，却发现了一只木箱，说得更准确一些，是一只包铁皮的木箱，箱子里面有一具出生婴儿的骨骼。基督山觉得，邓格拉斯夫人的手臂发僵，而威尔夫则在发抖。一个出生婴儿，迪布雷说，他见鬼，据我看这件事倒严重起来了。嗨，夏多勒诺说，我刚才说的话不错，我说房屋也像人一样，有灵魂，有面孔，而人的外貌就像内心的表现。这座房子之所以阴气沉沉，就是因为它看了令人难过，而它之所以看了令人难过，就是因为它包藏着一件罪案。 谁说这是一件罪案？ 威尔夫挣扎起最后的一点力量问。什么？把一个孩子活埋在花园里，难道不是罪吗？基督山伯爵喊道，请问您把这样一个行为称为什么呢？ 谁说是活埋？ 假如是死的，为什么埋在这儿呢？这个花园从来不曾当坟地用过。 杀害婴儿在法国要得什么罪名？ 卡凡尔康的少校无意地问。 哦，杀头， 邓格拉斯说。 啊，真的？ 卡凡尔康的说， 我想是的吧，我说的对不对，威尔夫先生？ 基督山伯爵问。 是的，伯爵， 威尔夫回答。这时他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了。基督山伯爵看到那两个人对于他所准备的这个场面都已不再能忍受，也就不希望穷追下去，便说， 来，诸位，喝点咖啡吧，我们似乎把它忘记了。 于是基督山伯爵引着来宾回到草地上的桌子旁边。 伯爵， 邓格拉斯夫人说， 说来真难为情，但您那些怕人的故事说得我难受极了，所以我必须请求您允许我坐下来。 于是邓格拉斯夫人倒入了一张椅子里。基督山伯爵鞠了一躬，走到威尔夫夫人面前。 啊，我想邓格拉斯夫人大概又需要用一下您那只瓶子了， 伯爵说。但是在威尔夫夫人还没有走到他朋友的身边以前，检察官威尔夫已趁机对邓格拉斯夫人耳语说， 我必须和您谈一次。 什么时候？ 明天。 在哪儿？ 请您到我的办公室来，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一定去。 这时威尔夫夫人过来了。 谢谢，我亲爱的朋友， 邓格拉斯夫人说，并极力想装出一个笑容。 哦，现在已经过去了，我好多了。 夜渐渐的深了。 威尔夫夫人表示要回巴黎，这正是邓格拉斯夫人所不敢表示的，虽然她感到很不安。威尔夫先生听到他的妻子提出这个要求，就首先告辞。他请邓格拉斯夫人乘他的马车回去，以便他的妻子可以照顾他。至于邓格拉斯先生，他正在兴致勃勃地和卡凡尔康的先生谈话，并未注意到经过的种种情形。 基督山伯爵在向威尔夫夫人去讨绣瓶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威尔夫凑近邓格拉斯夫人的身边，并已猜测到他向邓格拉斯夫人说些什么话。虽然那些话的声音是讲得这样的低，甚至连邓格拉斯夫人本人都简直很难听清，他并不反对他们的安排，就让马西米兰·莫莱尔、夏多勒诺和迪布雷骑马回去，让两位太太坐着威尔夫先生的马车走。邓格拉斯是越来越喜欢卡凡尔康的少校，已请他和自己同车回去。安德里·卡凡尔康的发现，他的双轮马车等在门口。他的马夫从各方面看来都十足像是英国式讽刺画上的人物，整垫着脚趾，拉着一匹灰色的高头大马。安德里在席间极少说话，他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生怕在这许多大人物面前会说出一些荒诞可笑的话来，所以只是睁大着他那一对并非不带恐惧的眼睛望着检察官。后来邓格拉斯缠住了他，那位银行家一看到那盛气凌人的少校和他那谦虚有礼的儿子，又想到伯爵对他们那样的殷勤的态度，就以为他一定遇到了一位带着儿子到巴黎来增加阅历的大富豪。他带着说不出的欢喜注视少校小手指上所戴的那只大钻戒。那么至于少校呢，他原是一个审慎的人，为了恐怕他的钞票或许会遭到什么意外，所以立刻把钞票变成了值钱的东西。晚餐以后，邓格拉斯借着谈生意为借口，顺便问及他们父子的生活状况。他们父子俩事先已经知道他们的48000法郎和每年50000法郎都是从邓格拉斯手里去拿，他们对于这位银行家的感激只怕表示得不够，所以即使叫他们去和邓格拉斯的仆人握手也是十分愿意的。有一件事尤其加重了邓格拉斯对卡凡尔康德的敬意，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崇拜。卡凡尔康德由于信守赫拉斯那句万物物表惊奇的格言，所以除了说最大的蓝鲸是哪一个湖里的产物以证明他的学识之外，就不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吃掉他面前的那一份菜。邓格拉斯因此认为这种奢侈的食物在卡凡尔康德的餐桌上原是常事，他在卢卡的时候多半也常吃瑞士运来的鳟鱼和英国运来的龙虾，就像基督山伯爵吃富沙勒湖的蓝鳗和伏尔加河的小蝶椒一样，所以他很热忱地接受了卡凡尔康德的这几句话： 明天阁下，我当登门造访，来和您谈一谈业务方面的事情。而我阁下，邓格拉斯说，当不胜愉快的恭候台驾。 说到这里，他就请卡凡尔康德坐他的马车回太子旅馆，假如他觉得不和他的儿子一同回去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关于这一点，卡凡尔康的回答说，他的儿子已经过了相当时候的独立生活，他有他自己的马和车子，来的时候就不是一同来的，回去也就不难分别回去。于是少校就坐到邓格拉斯的身旁，后者对于少校的经济处理也越来越感兴趣， 他允许他的儿子每年可以花50000法郎，单从这一点上计算，他就已经有50000-60000里弗尔的财产。至于安德里，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威风，就开始呵斥起他的马夫来，因为他的马夫并没有把那辆双轮马车赶到台阶前面，却等在大门口，因此竟使他劳动了30步。马夫忍气吞声地恭听他的辱骂，用左手抓住那匹不耐烦的马的嚼环，右手把缰绳递给了安德里。安德里接过缰绳，把他那擦得雪亮的皮靴轻轻地踩到踏脊上。那会儿，忽然有一只手拍到了他的肩膀上。安德里回过头来，以为是邓格拉斯或是基督山伯爵忘记了什么事情，现在才想起来，所以特地赶来告诉他的。但却不是邓格拉斯，也不是基督山伯爵，他看到的却是一张陌生的面孔，肤色已被太阳晒得发黑，满脸络腮胡子，一对红宝石般明亮的眼睛，嘴巴上因为带着一个微笑，所以露出一排洁白整齐像胡狼一般尖利的牙齿。他那灰色的头发上戴着一条红手帕，身上披着一些破烂龌龊的衣服，四肢粗大，但是只见骨头，像是属于一具骷髅身上，走起路来会咔啦咔啦的发响似的。安德里最初所见的只是那只搁在他肩膀上的手，那只手似乎像是巨人身上的。究竟是安德里已凭着车灯的光认出了那张脸呢，还是他只被那种可怕的样子吓了一跳呢？这一点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可此时他打了一个寒颤，突然退后了一步。你找我干嘛？他问。对不起，我的朋友，假如我打扰了你的话。那个缠红手帕的人说，但我想跟你谈谈。哼，你没有权利晚上在这讨钱，马车夫说，并做了一个举动来替他的主人摆脱这个讨厌的怪客。我不是讨钱的，我是好人呐。无名客对那仆人说，他的眼光带着这样强烈的讽刺表情，脸上现出这样可怕的微笑，把马车夫吓得往后退了两步。我只想跟你的主人讲2-3句话，他在半个月以前曾差我去办过一件事。喂，安德里说，他强作镇定，不使他的仆人看出他的焦急。你要怎么样？快说，朋友。那个人低声说，我希望你让我省点气力，免得我步行走回巴黎。我疲倦了，又不曾像你这样吃过一顿丰盛的晚餐，我简直有点支持不住了。安德里听到对方提出这种奇怪的亲密的要求，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说，告诉我你究竟要怎么样。哦，我要你请我坐在你那辆漂亮的马车里，带我回去。安德里脸色发白，但没有说什么话。是的，那个人把手插进口袋里，带着满脸不在乎的神气望着安德里说，我的脑袋里有了这个怪念头了，你懂不懂？贝尼泰多先生。一听到这个名字，安德里显然考虑了一下，因为他走过去对他的马夫说，这个人说得不错，我的确曾差他去办过一件事，他必须把结果告诉我。你先回去吧，走进城以后雇马车回去好了，免得太晚回旅馆。马车夫惊奇地走了，至少 让我先到一个隐蔽些的地方再谈吧。安德里说， 哦，至于那个，我可以带你到一个很妙的地方去。那缠着红手帕的人说。于是他扯住马，把双轮马车领到一个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目睹他们这次会谈的地方。别以为我想坐你这漂亮的马车，那个人说。哦，不，这只是因为我疲倦了，也因为我有一点小事要和你谈一谈。 来吧，上来吧，安德里说。 可惜这幕场面不是发生在白天，因为假如看到这个流氓重重地往弹簧坐垫上一倒，坐到那年轻高雅的车主身边，这倒是一个难得看见的情景。 安德烈赶车向林外走，始终不和他的同伴讲一句话，而那个人满意地微笑着，像是很高兴自己竟能坐到这样舒服的一辆车子里。一经过阿多尔村的最后一座房子，安德烈就回过头去向后望，肯定的确再没有人能听到或看到他，于是他勒住了马，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对那个人说， 现在来告诉我吧，你为什么要来打扰我的安宁？ 但你，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我怎么骗你了？ 怎么？你还要问吗？当我们在瓦尔湖分手的时候，你告诉我说，你要进皮埃蒙特，到托斯卡纳去，但你没有到那里去，却到了巴黎来了。 那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没有不高兴，正巧相反，我以为这样一来，我的目的倒可以达到了。 哦，安德里说，你要在我身上来投机吗？ 呵呵，你用的字眼多妙啊。 我警告你，卡德洛斯先生，你的念头想错了。 得了，别生气，我的好孩子，你知道得很清楚，生了气结果总是很不幸的，都怪运气不好，我才会嫉妒起来。我原以为你是在皮埃蒙特或托斯卡纳当向导混饭吃的，我真心真意地可怜你，就像可怜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知道我总是把你叫做我的孩子的。 哼，还有什么话？ 别忙，耐心点儿。 我是耐心的，说下去吧。 我突然看见你经过城门的时候，带着一个马夫，坐着双轮马车，穿着崭新的好衣服。你一定已经发现一个矿了吧？不然就是做了一个证券经纪人了。 哦，那么，你承认你自己动了嫉妒心了，是不是？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建、邓小欧。 卡德罗斯说，我突然看见你经过城门的时候带着一个马夫，坐着双轮马车，穿着崭新的好衣服，你一定是已发现了一个矿了，不然就是做了一个证券经纪人了。 安德里说，那么你承认你自己动了嫉妒心了是不是？ 不，我很高兴，高兴地想上来跟你道喜，但是因为穿的衣服不十分得体，我就挑一个机会免得连累你。 是的，你机会挑得很好，安德里说道，你当着我仆人的面来跟我讲话。 好，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孩子？嘿嘿，我什么时候能抓住你就什么时候跟你讲话。你有一匹跑得很快的马，一辆轻便的双轮马车，你自然滑得像泥鳅一样。假如我今天晚上错过了你，我或许不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你知道我没有把自己藏起来。 你的运气好，我希望我也能说这句话。我的确要把自己藏起来，而且我又怕你会不认得我，但你倒认得。嗯， 卡德罗斯带着他那种不愉快的微笑又加上了一句， 你太客气了。 来，安德里说，你要怎么样？ 你对我讲话可不亲热呀，啊，卑你太多，我的老朋友，那是不对的。小心呐，不然我或许会找些麻烦出来的呀。 这种恐吓压服了安德利的火气，他使他的马碎步小跑起来。 你不应该用刚才那种口气对一个老朋友讲话，卡德洛斯。你是一个马赛人，我是。 那么你现在知道你是哪儿的人了吗？ 没有，但我是在科西嘉长大的。 你年老而固执，我年轻而顽强，在我们这样的人之间，恐吓是没有用的。一切事情应该和和气气地来解决。命运之神照顾我，讨厌你，这难道也是我的错吗？那么命运之神在照顾你吗？那么你的双轮马车、你的马夫、你的衣服不是租来的吗？好，哈哈哈，那就好了。 卡德罗斯说，他的眼睛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好，你来跟我讲话以前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了， 安德里说，而且越来越兴奋了。 假使我也像你一样，头上缠一块手帕，背上拖着破烂布，脚上穿着破鞋子，你就不会认我了。你错看我了，我的孩子。总而言之，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你，什么都不能再阻止我穿得像别人一样整齐了，因为我知道你的心肠是很好的。假如你有两件衣服，你就会分给我一件。嗯，从前当你肚子饿的时候，我常常把我的汤和豆子分给你的。 不错，安德里说， 你那时的胃口多好啊。啊，现在还是那样好吗？ 是的，安德里回答并笑了起来。 你刚才出来的那座房子是亲王府吧？啊，你怎么会到亲王家里来吃饭呢？ 哦，他不是亲王，只是一个伯爵。 一个伯爵？一个很有钱的伯爵吧？嗯， 是的，但你最好还是不要去跟他说什么话，他或许是并不十分耐烦的。 哦，放心好了，我对于你的伯爵不想出什么花样，你只管留着自己享用吧。但是， 卡德罗斯又装出他以前那种令人不愉快的微笑说， 但是你必须得付些代价，你懂不懂？ 好，你要怎么样？ 我想有了100法郎一个月，我就可以生活。 靠100法郎 很苦你知道，但 有了 150法郎我就可以很快乐了。 这是200，安德里说。他摸出了10路易放到卡德罗斯手里。 好， 卡德罗斯说，每个月的1号去找我的管家，你就可以收到同样多的钱。 哼，你又瞧不起我了。 怎么呢？ 你要我跟仆人们去打交道？不，告诉你，我只和你往来。 好吧，就这样吧。那么每个月1号到我这儿来拿，只要我有进账，你的总是短不了的。 哈哈，我一向都说你是一个好人，托天之福，你现在交了这样的好运，但把一切讲给我听听吧。啊， 你为什么要知道呢？安德里问。 什么？你还是不信任我吗？ 不。哦，我告诉你，我找到我的父亲了。 什么？你的真父亲吗？ 当然了，只要他给我钱用。 啊，你就可以尊敬他，相信他。哼，那是对的。他叫什么名字？ 卡凡尔康的少校。 哦，他喜欢你吗？ 只要我表面上能顺从他的心意。 哦，你这个父亲是谁给你找到的呢？ 基督山伯爵。 哦，就是你刚才从他家里出来的那个人。 是的。 既然他能找到有钱的雇主，我希望你跟他讲一讲，给我设法找一个当祖父的位置。 我可以带你向他提一提。目前你预备怎么样？ 我？ 是的，你。 你太好心了，还带我操心。 这时安德烈问道，既然你关切我的事，现在该轮到我来问你几个问题了。 啊，不错，好。我要在一座高尚的房子里租一个房间，穿上体面的衣服，每天刮胡子，到咖啡馆去读读报纸，到晚上我就上戏院去，我要装作一个退休的面包师，这就是我的希望了。 哦，假如你只想实行这个计划，而且稳稳当当地干，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你认为如此吗，布苏亚先生？而你，你变成什么呢？一个法国贵族吗？啊？ 安德里说，哈，谁知道呢？ 卡弗尔康的少校或许已经是了，但不幸爵位继承制已经取消了。 别玩花样，卡德洛斯，你想要的东西现在都已到手，我们已经互相谅解，你从车子上跳下去走吧。 绝不，我的好朋友。 什么？绝不？ 哎，你且想一想，我头上缠着这块手帕，脚上简直可以说没有鞋穿，没有证明文件，而口袋里却有10个金洋。且不论这10块金洋将来可以变成什么，现在就十足要值200法郎。嘿，我在城栅栏口一定会被扣留起来的。那时为了证明我自己，我就不得不说出那些钱是你给我的。这就会引起调查，他们就会发觉我没有经过适当的通知就离开了土伦，于是 我就又要被带回到地中海岸边，那时我就只变成了106号，我那退休面包师的梦就只能再会了。不不，我的孩子，我情愿还是安抚尊荣的留在首都的好。 安德里露出了很不高兴的神色。的确，正如他所自夸的，卡凡尔康的少校的这位少爷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他把身子一挺，一面向四周急速地瞟了一眼，一面把手好像无所谓地插进了口袋里，去搬弄一把袖珍手枪的保险机。但是卡德罗斯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同伴，这时他也就把手伸到背后去，慢慢地摸出一把他永远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的西班牙匕首。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这两位可敬的朋友的确是互相了解得很清楚的。安德里的手无害地离开了他的口袋，举上来摸他的红髭须，把他玩弄了相当的时候，善良的卡德罗斯，他说，你将多么快乐呀。 我尽力找快乐就是了， 帮都家客栈老板卡德罗斯说。这时他把他的小刀子也缩回到衣袖里。 好，那么我们进巴黎去吧，但是你通过城栅的时候怎么能不引起怀疑呢？据我看，你这样比步行还更危险呢。 啊，等一下，卡德罗斯说，我们来想想办法。 于是他拿起马夫遗落在车子里的那件高领大短褂，把它披到自己的背上，然后他又摘下安德里的帽子，拿来戴在自己的头上，最后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像是一个由他的主人自己驱车的仆人一样。但是告诉我，安德里说，难道我就这样光着脑袋吗？ 吼，卡德罗斯说，今天的风这样大，你的帽子可以算被风吹掉的。 走吧，那么，安德里说，我们走完这段路吧。 谁阻止你呢？ 卡德罗斯说， 不是我，我希望。 嘘，安德里说。 他们毫无意外地经过了城栅，在第一道十字路口，安德烈停下马车，卡德罗斯跳了下去。 喂，安德里说，我佣人的衣服和我的帽子呢？ 啊，卡德罗斯说，我不愿意我冒伤风的危险。 但我怎么办？ 你你还年轻，而我却开始老了。再见，贝尼泰多。 于是他奔进了一条小巷里，不见了。安德里叹了一口气说， 唉，在这个世界里，人是不能完全快乐的呀。 三个青年人在路易十五广场分手，那也就是说，马西米兰·米莱尔走林荫大道，夏多勒诺走革命路，而迪布雷则向码头那个方向去。马西米兰·莫莱尔和夏多勒诺多半是到炉边许天伦之乐去了，就像他们在医院演讲台上辞藻美丽的演讲词中，或黎六社路戏院里编写工整的剧本中所说的那样。但迪布雷则不然，他到达罗浮门以后就向左转，疾驰着横越过卡洛沙尔广场，穿过卢克街，直入米克德里路，和维尔夫先生的那辆马车同时到达登格拉斯先生的门前。登格拉斯夫人因为她所乘坐的马车要先载着维尔夫先生夫妇到圣奥诺路，然后再送他回家， 所以并不比他到得早。迪布雷显出很熟悉的样子，先走进那座房子的前庭，把他的缰绳抛给了一位听差，然后回到车门旁边来接邓格拉斯夫人，伸手引邓格拉斯夫人进了他的房间里。等到大门关上，前庭里只剩下迪布雷和邓格拉斯夫人的时候，迪布雷就问道：你怎么了，艾敏？伯爵讲了一个故事，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一个离奇的故事，你为什么会那样的感动呢？ 因为我今天晚上的精神本来非常不宁，我的朋友。 邓格拉斯夫人说。 不，艾敏， 迪布雷回答， 那个你是不能使我相信的。正巧相反，你刚到伯爵家里的时候精神非常的好啊。哦，当然了，邓格拉斯先生有点不能令人满意，但我知道你一向并不大理会他的坏脾气的，一定有人惹恼了你了。哦，告诉我吧，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是不肯让你忍受任何冒犯的。 你弄错了，迪布雷，我向你保证。 邓格拉斯夫人回答， 我告诉你的是实话，他今天的脾气坏是真的，但我以为那是不值一提的。 邓格拉斯夫人显然在遭受着一种女人们常常连自己都解释不出的神经刺激，不然就如迪布雷所料到的，她那种刺激是某种不愿意向任何人承认的秘密。她熟知反复无常是女性生活的要素之一，当时也不再追问，却等待着一个更适当的机会，或是再问他，或是接受他自动的解释。邓格拉斯夫人在他的房间门口遇到了他的心腹侍女康妮莉姑娘。 小姐在做什么呢？ 他问。康妮莉回答， 她练习了一晚上，后来上床去了，可是我好像听到她弹钢琴的声音。那是露西亚米莱小姐，小姐上床以后她还在弹琴。哦， 邓格拉斯夫人说， 来给我卸妆。 他们走进寝室，迪布雷躺在一张大睡椅上，邓格拉斯夫人带着康利尼转入她的更衣室。 我亲爱的迪布雷先生， 邓格拉斯夫人在门帘后面说， 您老是抱怨，说欧奇尼一句话都不跟您谈。 迪布雷此时一面玩弄着一条小狗，好，这条小狗认得他是家里的朋友，知道可以得到一些抚慰，就很顺从的。迪布雷说， 这种抱怨可不止我一个人，我记得好像阿尔佩也说过，他简直无法从他未婚妻的嘴里引出一个字来。 邓格拉斯夫人说， 但我想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改变的，您会看到他走进您的办公室来。 我的办公室？ 我的意思是指部长的。 来干什么？ 来请求国立剧院给他一张聘书。真的，我从没见过哪一个人会对音乐这么迷恋，一个上流社会的小姐这个样子真是太荒唐了。 迪布雷微笑了一下，哼哼，他说， 假如能得到您的男爵的同意，让他来吧，我们可以设法给他一张聘书，只是像他那样的天才，我们给他报酬真是可怜极了。 去吧，康妮莉， 邓格拉斯夫人说， 我不再需要你了。 康妮莉遵命走了。一会儿，邓格拉斯夫人穿着一件艳丽松弛的长衣离开她的房间，走来坐在迪布雷的身边，然后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气开始抚弄那只长毛大耳朵的小狗。迪布雷默默地向他望了一会儿，来，艾敏。过了一个短时间以后，他说， 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为一件事烦恼，对不对？ 没有什么。 可是因为他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他就站起身来，向一面大镜子走过去。 我今天晚上的样子很可怕， 他说。迪布雷笑着站起身来， 正要用行动来反驳邓格拉斯夫人后面这句话的时候，门突然开了，出现的是邓格拉斯先生。迪布雷又坐了下来，听到开门的声音，邓格拉斯夫人转过头来，带着一种她不想劳神掩饰的惊愕神色望着她的丈夫。 晚安，夫人。 那银行家说。 晚安，迪布雷先生。 或许邓格拉斯夫人以为他这次意外的访问是来想弥补他白天所发的那些尖酸的话语。邓格拉斯夫人装出一种庄严的神气，并不回答她的丈夫，却转向迪布雷先生。 念一些东西给我听，迪布雷先生。 邓格拉斯夫人说。迪布雷对于这次访问本来略微觉得有点不安，但看到邓格拉斯夫人那样镇定，他也恢复了常态，拿起一本中间夹着一把云母嵌金的小刀的书来。 原谅我，邓格拉斯先生说，但是你太疲倦了，夫人，时间不早了，现在已经十一点钟，而迪布雷先生所住的地方离这儿还有一段路程呢。 迪布雷呆住了，并不是因为邓格拉斯的语气里有什么可惊之处，他的口吻实在平静温文，但在那种平静和那种温文之中，却显示出某种不寻常的坚决，像是表示今天晚上一定要违反一下他妻子的心意似的。邓格拉斯夫人也很惊奇，并且用目光来表示她这种惊奇。这种目光本来一定可以在她丈夫身上产生一些效力的，但是邓格拉斯却故意全神贯注地在看报纸，正在晚报上寻找公债的收盘价格，所以这次射到他身上的凶猛的目光是完全白费了。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建、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的眼，听着吹号。